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陶晶莹，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高雄市长韩国瑜昨天公布竞选经费收支募得将近1亿3千万，其中政党捐赠只占0.1%，大约10万。韩国瑜今天说，党中央11月8号前给了他10万，11月8号关账之后，党中央又给了他1笔，但他不收退回，因为关账之后谁捐都不收了。韩国瑜今天在市政会议之后受访时说，竞选经费大部分花在文宣，宣传他的理念和想法，非常感谢众多基层民众以及海内外民众愿意帮助韩国瑜。至于党中央给他10万这件事，韩国瑜说，党中央寄了1笔10万元给他，他接受。11月8号，他看钱越来越多，觉得够了，就把账户关闭。关闭之后，党中央又寄来了1笔款项，但他们不要，就把他退回。这点他必须澄清。所以选举时只收到国民党中央10万，就是那0.1%的占比。外传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原本有意参选总统，并且对外募款4000万，后来不想选了，就把4000万转给韩国瑜。韩国瑜连说2次绝无此事，他说日后政治现金的问题由新闻局长代答，否则今天冒出一个，明天再冒出一个，没完没了。2020总统大选，民进党明天中常会讨论总统初选时程。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说，相信党主席卓荣泰能够好好处理，如果按照这个期程，还算符合上次中执会的约定，至于政见发表会尊重党内安排。民进党内蔡英文和赖清德协调没有进展，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以自己的经验提醒，经过党内初选厮杀之后，再谈谁配谁，这一配很难，希望两人好好坐下来谈。赖清德强调，他这次出马角逐党内提名，有以2008年那次党内厮杀为借鉴，不会再犯上次总统初选党内犯下的毛病，也希望是场君子之争，提升台湾选举文化。2020立委选举，民进党屏东县第二选区还有台南市第四选区民调结果今天揭晓，现任屏东县第二选区立委庄瑞雄50.25%的支持度击败了对手，台南市第四选区由现任市议员林怡景以33.72%胜出，都将代表民进党参选。民进党中央今晚执行台南市第一选区还有桃园市第二选区的民调。台南市第一选区现任立委叶宜津寻求连任，面对前市议员赖慧媛、前副市长严纯佐还有前农委会副主委李退之的挑战，战况激烈。桃园市第二选区是由现任立委陈赖素美与前市府顾问黄世杰竞逐。中华职棒中信兄弟队球员球员工会理事长周思齐提起中职史上第一次的薪资仲裁，中华职棒联盟今天召开仲裁庭，周思齐与中信兄弟领队刘志威亲自出席交换意见，会后两人都说一定接受最终仲裁结果。周思齐去年球季结束之后合约到期，谈约过程不顺，今年2月27号提出了薪资仲裁，经过2个月时间才召开第一次薪资仲裁庭。职棒球季早就已经开打，周思齐这段期间都以仲裁未决的身份在场上打球。根据中职仲裁规定，球员提出仲裁之后，仲裁庭要在6个月之内结论。身为球员工会理事长，也是球员提出薪资仲裁的第一棒，周思齐认为仲裁制度还要加强，以其他先进棒球国家来说都是季前谈定的薪资仲裁。 刘志威也说，终止制式合约关于薪资仲裁的规范必须更详尽，未来讨论时才有基准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28点，来到10967点，成交金额1034亿。南韩综合指数目前下跌6点，来到220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0点，307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7点，965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8点，2977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1点，最新价位3395点。日本黄金周长假，股市休市。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各地高温炎热加上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白天台东县、高雄市、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仰望世界过后，还有什么能承载内心的辽阔？ Volvo XC90 正307人座，尽享宽敞自在，全面标配科技环景座舱、360度环车辅助摄影机与 Pilot Assist 智能驾驶辅助，极致守护，人生享宴。正19年式全新到港，分期优惠实施中，速洽 Volvo 展示中心。 国外的陈同学数理不错，社会科就是不行。经过我们指导，教他运用自己数理的理解力，就轻松地掌握了社会科，段考成绩马上进步20多分。我是普林斯顿的 Simon， 每个孩子的学习状况都不一样，让我们帮他找到最佳的读书方法和策略，成绩一定大幅改善。普林斯顿超强记忆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UFO 真心话说给妈妈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德勒叮当。母亲节要到了，我想跟我爸妈讲，妈，你是我的女神，因为你告诉我什么是美。谢谢你，母亲节快乐。嗯啊。 在这特别的日子里，邀你一起对妈妈大声说出我爱你。日本养命酒祝福全天下的妈咪母亲节快乐。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梁静茹。 寻找萤火虫的微光，等待沼泽中的璀璨。 飞碟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下午的2:07，今天呢是4月份的最后一天，来到了4月30号。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先预告一件事情，在明天5月1号的时候呢，会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为什么想要事先预告呢？是因为希望，如果你有这方面困惑的朋友们，可以提前就是注意一下明天的节目，因为5月1号有一件很重要、很可怕的事情，对国家来说很重要，对我们的荷包来说很可怕，那就是我们开始要缴税了，缴税季到了。所以呢，在明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呢，会为你邀请到了一位会计师，他叫做胡硕云，最近呢也发行了新书，这本书叫做《节税的布局》。你可能觉得啊，节税，有办法吗？所以关于税务的这些问题啊，不管你是有钱人、没钱人、薪水族、要缴税的、不要缴税的，其实你都可以知道，有可能你可以少缴一点税哦。那当然呢，也就希望明天呢五一劳动节，可能很多人在平常这个时候听收音机、听哥哥妹妹有意思，是因为你在上班的时候，所以明天的下午2点钟的时候，如果你在放假，可能不会打开广播的话，在这边要特别提醒你，明天2点钟特别的请你打开广播。如果你对 节税这件事情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你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们。明天呢，当然也会开放飞碟联播网的 APP 是现场节目，也会开放 calling， 如果有人愿意打电话直接的跟会计师聊聊天的话，就是询问一下的话，这一堂这个询问实在太值钱了吧。你平常去找会计师可能是一个小时6000-10000起跳的。好，所以明天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第一个小时先预告一下。 唱这首歌，哦，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为你，为你。 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顺子的写一首歌。那当然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除了明天会邀请到会计师来教大家节税的布局或是为大家解答税务的问题之外，在五一劳动节的这一天，今天四月份的最后一天，4月30号呢星期二，又来到了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第一个小时为你送上一些华语的现在的新歌，然后呢在下个小时则会想要听听大家在青春期的时候伴随什么样青春故事呢，那些青春歌曲呢，在下个小时欢迎你点播歌曲。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新歌呢，就是来自于李俊逸，也是一部网路剧的主题曲，叫做两人份的美好。 我防御全部无效，这感觉谁都替代不了，勾着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你身边环绕，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庆幸和你遇到，睡着都会偷笑，就是如此让我心跳，让甜蜜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发酵，烘焙出浪漫的味道。撒娇，爱你的味道。 笑，哦，爱你的拥抱，你猫咪般讨好，我防御全部无效，这感觉谁都替代不了，勾着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你身边环绕，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庆幸和你遇到，睡觉都会偷笑，就是如此让我心跳，当甜蜜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发酵，烘焙出浪漫的味道，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你身边环绕，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庆幸和你遇到，睡着都会偷笑，就是如此让我心跳，让甜蜜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发酵，烘焙出浪漫的味道，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我是 DJ 欧马克，那今天呢广播女神玛丽，大家应该已经都在看昨天的昨天的新闻吗，就应该已经知道，就是金曲奖，在听音乐的各位呢就知道金曲奖，六月份的金曲奖，广播女神又要再一次的担任红毯主持啦，所以昨天的节目呢，就广播女神去开这个记者会啊，是一个公布红毯主持跟金曲主持的记者会。那今天呢，她就是有外景节目要主持，所以要继续。所以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由我自己来喽。 总算知道比你更重要就是和你一起变老。 刚刚听到两首歌曲，有黎俊仪的新歌《两人份美好》，还有这首歌曲来自吴汶芳的《美好》。美好有分一人份、两人份，两人份就是你跟我 ，You and I。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你跟我正在一起，在大台北地区 FM 九二点一，高雄南台湾之声 FM 103.9，澎湖 FM 89.7，花莲、台东、苗栗 FM 91.3。中台湾的台中、南投、彰化以及宜兰是 FM 89.9，还有云嘉 FM 90.5。U and I 就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新歌，来自于 Coco Lee。U and I。 多美丽，每个笑容的含义。谁能代替我们用青春舞动的生命，时间不停，纵然很少相见却能随时感应，相拥的心往前走，就用它往前走，哪怕包袱有多重，曾迷惘中坠落，你支撑的双手足够。你给我的爱，让我存在，站上这舞台，穿越荧光海，一次一次的呼唤，唤醒属于我们的时代。不用说的爱，也能明白，将你的灵魂藏进我胸怀。世界再怎么变幻，却也改变不了 You and I。 我不后悔，今生走过这一回，降落起飞，在心底都很肯定，为了谁我留双手足够。你给我的爱，让我存在，站上这舞台，穿越荧光海，一次一次的呼唤，唤醒属于我们的时代。不用说的爱，也能明白，将你的灵魂藏进我胸怀。星空想点亮你，永远都不放手。 I'll hold it up and hold it high, this is my dream, it'll never die。Thank you.

Stella 黄湘怡的分手第七天2:35继续回聊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现在为你送上了这一首新歌，来自于陈零九，也是分手还不到七天，他也说这是在分手的第五夜。 分手的第五页，好想再见你一面。分手要到第几页以后才会比较不再想你，比较可以释怀呢？很多时候，尤其在夜晚的时候，就是很可怕，孤单、寂寞、觉得冷。孤寂这件事情可以数吗？接下来为你送上这也是一首新歌，叫做《复数的孤寂》，不是单数哦，不是只有一个孤寂。是很多很多孤寂啊。 你的黑色耳机，我的白色毛衣，那些曾有我们的痕迹，怎么回事突然 在一起，然后还是感觉到很孤单，还是感觉到很寂寞，那干嘛还要再继续呢？2:43，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在星期二呢，第一个小时为你送上一些华语的新歌，第二个小时，下个小时呢，会来听听大家的青春之歌、青春故事。现在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最近的新人高尔轩，这首歌叫做《Without You》，有你没你我都一样孤单，那干嘛还要有你嘞？ 想努力赚钱养你，却养成了坏习惯。我还想带你到处晃晃，到处带你玩。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情人节没有爱人、yeah、想你相机没有快门、yeah、想到初中没有台灯、yeah、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a sentence without no spaces. It'd be like YouTube without no playlist, or a chapter without no pages. 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just wrong.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I don't wanna be alone. And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如果我们还能

我是魏如云。 我依赖爱，深爱的我离不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马英九基金会举办重振台湾经济竞争力会议，前总统马英九今天致辞时提到，五年前他在任内提出设置自由经济示范区，但民进党自陷反中情结，为反对而反对。现在15位县市长联署要求设立自由贸易经济特区，请民进党不要再反对有利台湾经济的政策。马英九指出，台湾社会历经了抢购卫生纸、抢办499电信资费方案、满街夹娃娃机的低端经济现象，许多知名老店收摊，市面萧条，影响现今台湾经济发展不佳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错误的能源政策。无论海外或者是大陆台商，国内外商与本土工商团体最担心的就是缺电，他们都建议政府保留核电，蔡政府却不理会。蔡总统说，拼经济方向要对，他的方向真是对的吗？民进党政府不断以炒短线的方式轰台新南向政策，却对大陆市场泼冷水。马英九认为，台湾不该以意识形态偏见把两岸贸易妖魔化，恶化的两岸关系不利台湾经济，更会成为台湾融入国际经贸体系的阻碍。台湾面积小，人口多，必须采取开放政策才能参与国际竞争，不能再坐视台湾优势流失，应该推动设置自由贸易经济特区，将台湾建设为一个与国际接轨的自由经济岛。台湾经济研究院今天发布3月制造业景气灯号，3月整体制造业景气信号值由2月修正之后的9.59分微幅减少0.06分到9.53分，灯号连续5个月亮出蓝灯。虽然制造业景气灯号连五蓝，但是台经院分析，从景气信号分数来看，跌幅有限，呈现筑底态势。进一步分析全年经济表现，全球需求转弱，制造业活动降温，连带影响国内第一季对外贸易表现不如预期。不过近期半导体设备进口连续4个月正成长，显示厂商仍然看好下半年台湾景气，加上今年以来台商回流投资热络，与政府扩大内需刺激政策，有助国内经济成长逐季回升。远东搜狗百货新竹站前店即将满20年，考量租约到期，加上商圈生态异动，决定今年8月31号停止营业。这也是2016年护城河成品、2018年星光三月新竹中华店熄灯之后，新竹市第3家收摊的百货公司。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2点，成为2203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1点，339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4点，965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02点，2969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1点，3395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28点，来到10967点，成交金额1034亿。108年全国大专校院运动会竞技体操今天个人全能项目决赛，预赛占据第一的李志凯虽然在最擅长的鞍马出现了小失误，但是及时调整拿到了14.875分的高分，最后以总分83.350分拿下金牌。女子组方面，麦刘湘涵以总分47.950分完成2017到2019年的第二次3连霸。日本职棒火腿队球团今天宣布下放王柏荣。王柏荣昨天大腿紧绷提前退场，球团决定让他在二军休养，起码10天内看不到他在一军出赛，要等火腿队下周回到札幌巨蛋才有可能再登陆一军。交通部观光局春游补助专案宜兰县4月起跑，除了基本自由行和团体旅游之外，5月6月再推加码优惠，旅客只要凭旅宿业者发给的住宿凭证，到休闲农场、观光工厂、 博物馆家族还有伴手礼店合作商家就能折抵消费500块钱。活动资讯还有合作商家可以上宜兰春游补助专区查询。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各地高温炎热，加上西南风沉降影响，今天白天台东县、高雄市、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为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黄色灯号。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雨，而且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哇哦，500元，耶、yeah, ，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鲁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夏天就该清凉畅饮，奥利多水陪你上山下海挥洒青春，青春由我做主 ，Mini Oligo Water。 延续回忆，踏上美好前程。诺拉琼斯。感动全球5000万个灵魂，葛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最新大碟《美好前程》环球。 小时候的我们有很多大大的梦想，想当飞行员，环游世界到每一个角落；想当音乐家，享受台下观众给的掌声。长大后才知道，妈妈的梦想是我们，不论做什么，妈妈都是最坚强的后盾。今年母亲节就送舒芙乐沙发来宠爱妈咪吧，现在就上飞碟脸书粉丝团参加爱要让妈妈知道 UFO 空中传情活动，就有机会获得舒芙乐沙发提供的意大利进口马鞍皮随身夹哦。 爱要让妈妈知道，舒芙乐沙发邀你一起对妈妈大声说出我爱你。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满腹吃喝拉撒睡， 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是来接听你的电话的时候喽，接听你的 calling 的时候喽。我们的 calling 专线是0223639955，0223639955，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你在青春时期的时候听什么歌曲呢？那一首歌曲会带你回到哪一段青春记忆当中呢？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今天的一开始呢，就有一首你的青春之歌，是在上个小时的最后的时候，我才刚刚说这个小时要做什么，马上电话就响。我觉得他实在是太积极了，一定要一开始就帮他放这一首歌曲。阿侯的点播要听的是张学友《1000个伤心的理由》，说以前他们高中的时候去 KTV 都会唱这一首歌啊。Hello， 你好。 哎、hey, ，你好， Hi. 我是新北市的李小姐。 李小姐啊， 林双木林 啊，林小姐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Hey, 我想点那个陈淑桦的《一生守候》。 一生守候，那为什么呢？ Hey, 就是点给我的初恋男友听。 哎呦，那这个初恋男友你们的时候 没有成功，因为我是中山女高的，他是那个大安高工的， hey. 家里认为说学历。 你说相差悬殊啊， 还有跟职业将来都，因为我还要继续读大学嘛。 嗯， 那他不晓得要做什么、 嗯， 我只知道他家住高雄，以后就没有再来往了。 那这一段情是有开始，还是根本连开始都没有？ 我们交往了7年嘛。 我交往7年，这么久、啊？ 对，就是我高中毕业那年认识的。 嗯， 那时候他也在读那个大安高中。 嗯， 所以家里认为说。 哦，你比较大，他比较小，是不是？因 为他人很好，所以我们就一直继续交往。嗯，对，到最后要谈到婚嫁的时候，我已经20几岁了嘛，哈、嗯， 七年，十八加七，二十五岁了。 嗯， 家里认为说该嫁了，可是他那个水电工哈，在那个年代，技术人员没那么受欢迎啊。 嗯， 所以只知道他搬到高雄去了，都没有消息，也没有联络。 那后来林小姐，现在你有结婚吗？ 哎呦，我后来交了第二个男朋友就结婚了。 哦， 对，他是做生意的，自己当老板。 OK， 嗯， 一生守候。 好，谢谢你。 不会，拜拜。 好，拜拜。 哇，看看爸妈们，你们拆散一对情侣，会让人记得这么久啊！一生守候呢。 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伤心的理由， 一千个伤心 02-236-399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曲呢？欢迎你跟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Hello， 你好啊。 Hello， 我是白肉男孩。 嗨，白肉男孩，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就是要点是 Don't Stop Believing。 哦，故事是？ 有吗？ Don't Stop Believing， 你有要指定版本吗？ Glee 版本有吗？ Glee 版本，好的，有的。那请告诉我们为什么呢？ 因为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Glee听的嘛， 嗯， 然后就是因为接触到Glee，让我在那时候就是让我有接触到西洋老歌这部分。 哦， 然后因为其实在国高中会喜欢西洋歌，其实还蛮边缘的， 嗯 嗯，就是让就可能让我了解到就是。喜欢的东西不要受别人影响，就是喜欢就是喜欢这种感觉。 白肉男孩现在几岁啊？ 22。 哇，还是年轻呢。 嗯嗯。 好的，待会为你送上 Don't Stop Believing。 好，谢谢。 拜拜。 陈淑桦的一生守候，也预告一下，待会在这个小时呢，会送上一部电影的电影交换券。这部电影叫做《平静冬日》，也是关于一生守候的故事，关于一段将近20年的婚姻，在一个平常如往的寒冬里面，却开始有暗流。02-3639955，今天的青春之歌。Hello， 你好啊。 喂。 Hi， 你是谁？ 你好，我是波源。 Hi， 波源，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可以点汤姆·马伊的歌吗？ 请说啊，哪一首 ？Secret of My Heart。 你是柯南迷吗？ 他是一想到今天是平成的最后一天，然后想到他就是平成歌姬，那是我小时候的，就是青春之歌。有点回忆，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刚拿到零用钱的时候，我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柯南的合集，然后里面其实很多就是汤姆·马伊的歌。那么说，小学零用钱一个月好像只有600块还800块吧，然后那张合集我记得要499， 嗯， 可是我就是因为真的很喜欢，好像是很厚的一个合集，不知道出到第几代去了。然后里面我最常听的一首歌就是。当然就是这一首，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当我现在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我把那张专辑弄丢了，就是反正也翻不到了。 哈， 想说就是顺便趁今天就是来纪念一下，想再

易华为现任立法委员，曾经担任四届市议员和台北市新北市教育局长，拥有立法及行政历练，有专业也能接地气，既能监督政府，也能让您安心。五月五日到五月七日，大安区立委国民党初选电话民调，恳请唯一支持给您大安心的林易华。 天王就要天王级的享受 ，Osin 四手天王融合四手按摩和娱乐，搭配环绕音响，还能下载最新按摩程式，满足全家需求。一边享受四手按摩，一边体验视听娱乐。 按摩加娱乐，身心更放松。Osim 四手天王 ，Osim 爱妈有心意，满额加码送好礼。 大家好，我们是妈爹 Mom and Dad。 双手握紧方向盘，甜蜜路更会释然。光光在这座游乐场里，我是最最快乐的小孩。 飞天那朵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3:25，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现在呢，星期二的第二个小时是大家的青春之歌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欢迎你 call in 0223639955，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青春期在听什么歌呢？这首歌背后有什么故事呢？今天呢是2019年4月30日，然后呢也是日本要换年号了。我没有想到日本换年号这件事情对于许多的台湾人来说有如此的感同身受，说哦，这是平成的最后一天这样子。我们真的是殖民地啊。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嗨，怎么称呼？ 我是宜兰的鸭子。 嗨鸭子，鸭子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要点徐杰儿的 I wanna be with you。 徐杰儿 I wanna be with you。 对， 好，这首歌是你什么时候在听的呢？ 就是我跟我老公在交往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就睡觉的时候，然后他就拿耳机给我听，就觉得那个歌词反正就是很幸福的感觉这样。 那老公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在听的时候跟现在的老公是同一个吗？ 同一个，同一个。那时候是男朋友。 好的。 然后可不可以大概再过10分钟再播，因为他刚好出差回来，我来接他。 只要在10分钟之后再听这首，是不是？ 就我大约，对对对。 好，我努力。 好，谢谢。 好，拜拜。 好，拜拜。 Can you feel my heart? 02-2363-9955，要跟宜兰的鸭子说，好像有点凶多吉少啊，好像有点凶多吉少。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徐杰儿的 I wanna be with you。02-2363-9955 ，Hello， 你好，喂 ，Hello， 喂喂喂， 马克好， 嗨，你是谁啊？ 我是 Ivy。 嗨 ，Ivy，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 Trace Bond 的 Youth。 哦，这个好新哦。 对，因为我现在是大学生。 我的天啊，你现在就正在青春之中哎。 对，所以我才会想说点这一首，而且其实我昨天去参加他的演唱会，然后到现在情绪还很满，然后所以就跟大家分享。 Omi Trace Bond 在台湾吗？ 他今天下午的飞机去菲律宾了。 What？ 他昨天演唱会。 天啊！ 然后超嗨的，而且他唱第一首的时候，我就直接哭了，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两个眼泪就落下来，就一直狂流泪这样。 昨天他在哪里唱啊？ 他在 TICC， 然后是很像电影院的那种， 嗯， 就是很舒服。可是其实大家其实坐的，你知道都是会蠕动，他都唱嗨歌，然后大家都在蠕动，就很好笑。然后他最后他就受不了，他大概有一首歌带他唱一半的时候，他就受不了，说叫大家 站起来， 就很好笑。对，然后最后就站起来，大家都超嗨，把他当夜店在玩这样。然后我想，现在没时间了吗？ 可以啊，继续说吧。 我想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因为就很多同事会一起去看他的演唱会，然后我附近有做。就好几对男同志，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反应很好笑，就是像嗨歌的时候，大家都是会什么手举起来跳什么，但他们不会，他们就是会手会捂嘴巴，然后再憋笑，然后就是那种很害羞那样子。然后他们很激动的时候，他们是两手在胸前握拳，然后这样晃动，就是他不会笑出来。 你说很压抑的意思吗？ 对，他们很压抑，而且那时候崔磊在，因为他有些。他裤子都很紧身，然后他的上衣都是那种洞洞装，有那种很辣的那种，然后他会在舞台上扭啊，就是很那种表演，然后他们都会很受不了，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在偷看他们。对，就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 ，Trace Bond，待会为你送上。 谢谢，拜拜。 拜。 02-3639-9555，属于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曲呢 ？Hello， 你好。喂 ，Hello。 哎，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 铁狼。 铁狼啊。 对。 铁狼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Luna Sea I For You。 哇哦，这是什么时候听的？ 国中的时候吧，那时候看连续剧。神啊，请给我多一点时间。 哦， 对啊，老师想要成为金城武那样的男孩子。 好的 ，I For You，待会为你送上，拜拜。 好，谢谢，拜拜。My youth is yours, tripping on skies, sipping waterfalls. My youth is yours, run away now and forever. My youth is yours, a truth so loud you can't ignore. My youth is yours.Start to drive. What if we close our eyes? Speeding through red lights into paradise. 'Cause we've no time for getting old. What if body, timeless souls? Cross your fingers, here we go. And when the lights start flashing like a photo booth, and the stars explode, we'll be fireproof.My youth is yours, tripping on skies, sipping waterfalls. My youth is yours, run away now and forever. My youth is yours, a truth so loud you can't ignore. My youth is yours.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roye Sivan， 这首歌曲呢，也希望在去机场路上的 Troye Sivan Enjoy Taiwan's Crowd， 希望呢你喜欢台湾的，就是听众朋友们，也希望你可以常常的来到台湾开唱啦。 你的青春之歌， 现在的时间是3:38，距离刚刚宜兰的鸭子打电话进来3:28的时候是10分钟过后。徐杰儿 ，I wanna be with you， 希望去接老公的你，跟老公一起享受你们青春的这一首歌曲喽。 心里有甜蜜的，不想要不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的两个小时，在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是星期二，也是四月份的最后一天，4月30号。那今天呢，每到星期二的第二个小时，就是大家的青春之歌点播时间。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有人在问说，这是哪一首歌啊？徐杰儿的 I Wanna Be With You， 我想跟你在一起，就在这里。 就爱点你 UFO。 希望你每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锁定飞碟联播网，跟我在一起，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哦。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Luna C 铁狼的点播 I For You。 铁狼呢，点歌的铁狼呢，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说啊，刚刚我说到想要成为像金城武那样的男人，他不是说想要变成金城武那样帅哥，他说想要变成金城武那样子的男人，就是会对女孩子很好很好的人。可他后面又加了说，可是现在你对女生越好会越惨。我想推荐所有男生，就是有男女方面恋爱困扰的男生，去看一个 YouTube 频道。这个 YouTube 频道呢叫做 Skimmy 你的网络闺蜜，还有讲到了，就是其实人跟人之间你要对他好，那个 boundary 那个界限是要在的，你不能无止境无条件是对他好，一直在怪人家公主病或是太任性什么之类的，那是你养出来的，那是你自己的就无节操的不断的退让所养出来的东西，就是那种怪物是你自己造成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拿捏好自己的心理界限，那个 boundaries。 3:48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最后一个段落，我们要送电影票咯。 妈爹 Mom and Dad 全新疗愈单曲未来的日子， 未知的问号，疯狂又跌入失落的泥沼，我只能祈祷，祈祷是唯一解药。 Baby 我想见你，想听见我的心情在耳边低语号。 Baby 我想念你，那些回忆是你存在的证据。 身为妈妈，我走过了伤痛，生命的经验让我更加勇敢，在未来的日子有更多美好的期待。 让我们随着 Mom and Dad 的歌声，在伤痛中体验一段再生的旅程。相伴而温暖， 继续寻找那向往的美好，内心拥抱着未知的问号，勇敢地走出失落的泥沼，我遇见奇迹，奇迹总出乎意料。 Baby 我想见你，想听见你的心情在耳边， 让未来的日子疗愈我们，各大数位平台暖心播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10万人见证，7.2公分天然机密，持续使用看见改变。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 ，It's all right。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喽！佳节送礼，买有机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机天。 UFO 听电影， 电影听电影，听电影。 画画是用眼睛多一些啊，还是用心多一些？ 有时候用眼睛，有时候用心。 在婚姻中安静淡然地与丈夫生活的哲学老师朱梅，遇见了性格朴实的美术系学生池小锁，因而坠入了道德与礼教的炼狱折磨。平静冬日，一部真爱无悔的诚意之作，一段锥心蚀骨的爱恋情缘，在艳阳高照的季节之前，感受寒冬里的最后温存。 大家好，我是路易斯。嘿，嘿， 飞碟 Network， 口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就爱电你 UFO。 走一步算一步，珍惜身边所有的事物。人生这一条路，最后不会再过得辛苦。 好的，我们现在就是要送平静冬日的电影交换券了，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0223639955。我们呢打电话进来就会送你两张这个交换券。刚刚呢大家已经听到了，这一部电影呢是关于一段将近20年的婚姻，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就是那个 BUT 那个 But， 男女主角呢，男主角是一个大学的美术系学生，女主角呢是一位大学的哲学老师。那女主角的老公呢是一位驻外记者，他们婚姻已经20年了。可是呢，在某一次的医院，这个女主角跟男主角这个美术系学生姐弟恋相遇了之后，才发现那个致命的吸引力。Oh my God！ 也算收获。 今天最后呢，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郁可唯的《记恨》，我修马克。平常呢，欢迎你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包括我刚刚讲那个人际关系、人际界限 boundaries， 是我最近做一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支影片，推荐给你啊、欢迎在 YouTube 上面订阅欧马克，按下小铃铛。另外呢 ，Facebook 也欢迎帮我按赞跟抢先看，还有我的 IG 是 MARC_ORANGE， 欢迎你 follow 我、追踪我。最后跟你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明天呢是劳动节，所以可能很多的辛苦的劳工朋友们、上班族都不用上班。那如果你是只有上班才会听飞碟联盟的话呢，我要就是提醒一下，在明天的节目是现场的，然后会为你请到胡硕云会计师教你节税的布局。不只是有钱人，其实薪水族也需要，就是这些节税小 people。且国税局不会告诉你怎么样缴钱会让你比较划算，但如果你自己知道的话呢，你是不会被查税的。然后你可以把那些钱呢都留下来，去买些好东西犒赏自己，或是存起来，或是去投资。所以明天的节目呢，欢迎你大家如果有税务方面的问题的话，一定要收听哦。打开飞碟联盟的 app， 或者呢是明天 calling 进来是可以的。当然，明天广播女神吴玛丽也会在现场等着大家。我是马克，跟大家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明天见喽，拜拜。 也算收获，无情我们那些纷争，两败俱伤，心里至少平衡。从此以后，就比陌生还要陌生，勉强原谅才是逃避的抉择。这样的绝对，到遗忘还差那么一点。说思念老套纠结，记恨是比较健康的对你留恋。不要问我为什么欺骗，要拥抱别再 大，只要七分钟就会爱上迪恩·路易斯。 And I know it wasn't right, but it was with my head. And everything deleted like the past year was gone. And when I touched your face, I could tell you're moving on. But it's not the fact that... 现代都会男女爱情百态，全美成人抒情榜冠军，收录破亿串流催泪冠军单曲 Be Alright. And my friend said, I know you love her, but it's over me.Doesn't matter, put the phone away. It's never easy to walk away. Let her go, it'll be okay. It's gonna hurt for a bit of time. So bottoms up, let's forget tonight. You found another and you'll be just fine. Let her go.